温斯顿城原本就残破的墙壁处，一个巨大的缺口暴露在所有人视线中。那缺口的断壁残垣之内，劣质泥沙与稻草格外刺眼，就像是在无声地讽刺着温斯顿家族的权威。负责修建这段城墙的人叫做丹尼尔，是温斯顿家主的第73个儿子。而现在，这位丹尼尔很明显已经被列入殉城者名单了。过几日，温斯顿大教堂门口会有专门为他们祈祷的仪式。虽然巫师们自己心里很明白，这祈祷屁用没有，但属民们坚信这些人经过祈祷后，能够抵达神国。今天晚上，温斯顿家族死亡了62名巫师，其中甚至包括德文希尔大巫师和埃布尔大巫师。这对温斯顿家族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有人员损伤还在其次，丢失了61枚真视之眼才是最关键的事情。死亡者中，除了埃布尔的那枚红色真视之眼还在以外，连德文希尔的红色真视之眼都丢失了。温斯顿家主觉都没有睡，全程愠怒着催促着圣歌骑士团追索凶手以及一切线索。天亮的时候，圣歌骑士团终于寻到了一些线索。北方村庄有人看到钢铁怪兽向北方逃逸，似乎要逃到根特城那边去。不过奇怪的是，只看到一头钢铁怪兽，另一头不知所踪。这所谓的钢铁怪兽就是蒸汽列车。大家也知道那玩意儿不是活物，但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精准形容，便直接用钢铁怪兽来称呼了。至于这钢铁怪兽怎么来的，一开始温斯顿家主以为是中途那边有人开过来的，可后来他发现敌人竟然能随手招来挥散，他便开始猜想这会不会是哪个家族刚刚发现的新巫术。当然这一切都还没法确定。到了中午，北方城镇驻守的巫师又突然通过巫术传回来一则消息，有可疑人物在这两天突然进入温斯顿家族领地。通过线人汇报，此人疑似都铎家族的凯尔、杰斐逊、威廉、克里斯都铎，他身边还带着数十名随从，其中一人因为5年前成名的决斗士格尔。温斯顿家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便是内心一惊，此人为都铎家族的三号人物，在20多年前便已成名的大巫师了。对方突然在事发2-3天前来到温斯顿家族领地，是巧合吗？不，一定不是巧合，对方便是这场闹剧的背后指使者，而钢铁怪兽的操纵者北上恐怕就是要与这凯尔大巫师会合的。毕竟凯尔大巫师这种都铎家族的核心人物，如果没有重要事情，怎么会悄然离开根特城呢？温斯顿家主气得发抖。 都铎家族欺人太甚，去把此消息汇报给伯克利家族，北伐必须提前了，我要以此人头颅祭旗。 此时此刻，心心念念想要亲手制裁梅哥人小素的凯尔大巫师，似乎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隔空招惹了巨大的仇恨。而始作俑者任小素才刚从驿站的房间里醒来，并思考自己的午餐该吃点什么。大半夜的闹完事，任小素一觉就睡到了中午。许久没有高强度战斗了，这次热完身之后他甚至还感觉到格外的舒畅，所以睡得也比较香。至于温斯顿家族的人能不能睡着，那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只不过当任小素来到驿站楼下的时候，却发现这里已经聚满了人。钱卫宁作为商队的负责人站在中间，而其他人则把钱卫宁围成一圈，七嘴八舌地嚷嚷着。 钱会长，这怎么突然就不让出城了呀？咱们带了这么多货物该怎么办啊？ 是啊，梅格大人，要不你以巫师的身份去跟温斯顿家族商量一下，放咱们离开吧。这的路上耽误一天可就是耽误一天的成本呀，喂牛喂马都是要钱的呀。 任小素看了一眼钱卫宁的几百个手下围在驿站旁边进行警戒，此时驿站已经被钱卫宁带的这支商队给包下来了，不再接待其他客人。而那些围着钱卫宁和梅哥的则是真正的行商。 大家也不知道城里发生了什么，一整晚光听着混乱的倒塌声，还有圣歌骑士团在街道上疾驰的马蹄声，如今闹得商队人心惶惶，大家不敢再在这里多待了。前为您安抚大家。 我这边已经派人去探查情况了，文斯顿城的城门从昨天开始封锁，咱们现在就算想走也走不掉，大家稍安勿躁，等我的人探查清楚，然后咱们再商量怎么办。 先听钱会长安排。 这时陈诚和安安见到任小素睡醒出来，便凑到他身边小声问道， 昨晚舞会结束后你直接回了驿站吗？ 是啊，我和梅格大人直接回来了，路上听到混乱声也不敢多管闲事，回来就睡着了。 陈诚和安安一脸狐疑地看着任小素，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们讨论了整整大半天的时间，讨论的话题只有一个，这事儿到底是不是任小素干的。陈静书说这事儿不一定，但陈诚和安安两人始终认为就算不是任小素干的，肯定也和任小素脱不了干系。任小素看着俩人好奇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陈诚和安安俩人沉默了一下。 我们也不太清楚具体细节呢，只知道有人偷袭了温斯顿家族，至于其他的就得等钱卫宁那边打听了。 行吧。 任小素走到梅哥身边， 中午吃什么呀？ 中午吃什么？ 对啊。 梅哥没好气地把任小素拉到一边去。 你还有心情问吃什么？你不知道自己把天都捅塌了吗？ 放心，没那么严重的，虽然动静闹得挺大，但其实没你想象中那么夸张。 是吗？ 是啊。 就在此时，钱卫宁派出去的人已经小跑着进了驿站，他气喘吁吁地来到众人面前。 我大概打听出事情的经过了，也知道这城门为什么要关闭了。 赶紧说说。 文斯顿家族昨晚死了62名巫师，其中还包括德文希尔、艾布尔两位大巫师。凶手不光杀了这些人，还抢走了61枚真实之眼，其中有一枚还是红色真实之眼啊。 刚刚梅哥听到任小素的安慰，还以为事情真的并不算严重，结果现在听到了真相，竟是惊得打了一个嗝出来。这就叫做不严重？你管死了62位巫师的恶性事件叫不严重？若不是怕露馅，梅哥当场就要咆哮着质问任小素了。好在他还能保持理智，这才让他止住了冲动。所有人听到嗝声便看向梅哥。 梅哥大人怎么了？ 没事没事啊，我听闻有如此多的巫师同僚死于非命，内心有些悲伤。 急于知道真相的钱卫宁看了梅哥一眼，没有多问，而是继续催促护卫。 还发生了什么？ 圣歌骑士团倒是没什么大事，对方是冲着巫师来的，所以并没有跟圣歌骑士团纠缠。 凶手抓到了吗？凶手是谁？ 凶手是三个人，没有抓到，其中一人有人辨认出来是黑市里最近出现的王重阳，另两人就不知道是谁了。哦，对了，凶手利用钢铁怪兽撞破了城墙，昨晚便已逃之夭夭。不过我打听到那个王重阳好像只是个从犯而已，城墙虽然是他撞破的，但巫师全都是另一人杀的。这王从阳的手段是驾驭钢铁怪兽，主要的攻击手段就是吐痰了，并不厉害，所以厉害的是另外一位。哦，对了，我还带回了王从阳的通缉画像呢。 说完，护卫便从怀里取出了王从阳的通缉画像，看样子是刚从某个墙上撕下来的。大家凑过去一看，画上的王从阳五官端正，鼻梁高挺，浓眉大眼，若不是大家听闻此人故事，没人能想到这货会是穷凶极恶之人。任小素也凑过去看了一眼，看完当即心说，这画师可以啊，把王从阳的气质与特征拿捏得异常精准，确实是王从阳本人了。 不过护卫说行凶者是三人。这样看来，温斯顿家族是把老许也算上了。昨天晚上，王从阳与任小素属于遭遇战。仓皇之下，王从阳都没什么东西能拿来遮住脸，而任小素则全程披着黑色斗篷，没有被人看清楚模样。所以结果就是，王从阳被画了画像通缉，任小素则屁事儿没有。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此时，商队里已经沸腾起来。一夜之间死掉62名巫师，这放在整个巫师国度也会是震惊所有人的大事件了。而且按照护卫所说，行凶者只有三人而已。三个人顶着圣歌骑士团，然后团灭了60多个巫师，最后这三人不仅没事，还撞塌了城墙逃离。这是神明降临了还是怎么了？在此之前，梅哥大概知道任小素是隐藏了实力的，但他对这个隐藏的部分还没有什么清晰的认知。眼界会局限一个人的想象力，所以梅哥觉得就算隐藏也隐藏不了太多吧。但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梅哥觉得自己错了，错得太多了。整个驿站里，只有他是最了解前因后果的人。任小素与那老石子王从阳根本就不是一伙的，这事儿应该全都是自己那位亲随在追击敌人的过程中临时起意。钱卫宁看向商队众人， 我会想办法去和温斯顿家族沟通，但各位也看到了，一夜之间闹出这么多事情来，恐怕我一个小小的约克郡商会副会长解决不了，所以大家在驿站里先耐心等待一下，不要着急。 那咱们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钱卫宁没有回答这话，说实话他也拿不准，这件事情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估。不过钱卫宁想了想，还是交代一声， 接下来肯定会有温斯顿家族的人来盘查整个驿站，希望大家到时候配合一些，千万不要反抗，我们要相信清者自清。 说完，钱卫宁对护卫们使了个眼色，将整座驿站封锁，然后自己则单独往外走去。梅哥扯着任小素回到屋里，他甚至还专门将门窗都关上了，这才压低声音问道， 都是你干的？ 任小素哗啦啦一下子把60多枚真实之眼摊在桌上， 选一枚吧，总比你老用白色真实之眼强。你看我昨晚弄了这么多，竟然连一颗白色都没有，话说你混的是真惨呐、 啊！梅哥敢发誓自己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真实之眼，而且还是如此密集地摆在自己眼前。看着眼前的一幕，梅哥整个人都哆嗦了。 这都是你昨天晚上弄来的？ 不是，有一枚白色，一枚橙色，是从两名赏金猎人身上弄来的。还记得火柱术偷袭不？就是那次，当时我追出去，弄死了一个，然后又潜伏着弄死了另一个。 以前任小素不说这事儿，是不想承认自己这里抢的真实之眼。可昨天晚上这事儿实在瞒不住梅哥了，所以任小素索性将事情一并承认了。梅哥看着桌子上的真实之眼，犹豫了半天。 不行，我不能要，因为我没法解释这玩意儿是从哪里弄来的。 没想到你还挺清醒啊。 任小素赞叹着，将真实之眼全都收回了收纳空间。 以后我会帮你找个机会来换真实之眼的，放心吧，到时候肯定没人会管你了。 梅哥听到这话，内心又是一颤，眼瞅着任小素这是要继续大开杀戒的意思呀。 所以你之前说你要灭了巫师国度是认真的？ 对啊，不过现在策略改变了。 当天中午，如钱卫宁预料的那样， 有大批圣歌骑士团过来搜查商队的人员与货物，排查的方向便是寻找王从阳。圣歌骑士团认为，虽然他们不知道另外两个人长什么模样，但只要找到王从阳这个突破口，那一定就能找到另外两个人。不过搜查并没有多认真，毕竟大家都知道凶手已经撞破城墙离开了，这个时候凶手疯了才会重新跑回到温斯顿城吧。所以重点搜查区域都在北方的那些城池。钱维宁似乎已经找到了他的对接人，这些圣歌骑士来到驿站后搜查了所有货物，偏偏漏过了装酒的橡木桶。傍晚时分，圣歌骑士团忽然快速集结，并一个个全副武装着。半小时后，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从北方出城，而队伍中间则拱卫着温斯顿家主，还有温斯顿家族数十名巫师，连奥斯顿大巫师也身处其中。一开始好多人以为这是温斯顿家主要撤离城池，可后来大家一想，不太对劲呀，撤退也不会往北方撤吧，家族的敌人就是北方的都铎家族与诺曼家族呀。所以没人知道温斯顿家主亲自带队出征的目的是什么。北上的队伍出发后连夜行军，竟是没有丝毫休息的意思，一切都风风火火的。北方的太阳城是温斯顿家族的重镇之一，属于温斯顿城附近的副中心城镇。此时一栋民居周围，数十名穿着轻便的精壮汉子围绕在民居活动，他们什么也不做，就是若有若无地将民居环绕其中。其中还有一名汉子的身材格外魁梧，腰间别着一把匕首。没有人能够靠近这栋民居，一旦有人经过便会立刻引起这群汉子的注意，然后被驱赶。很多人传言这里来了一位大人物，很大很大的那种人物。太阳刚落山的时候，一名汉子刚从集镇上回来，还带着大量煮好的食物。身材最魁梧的汉子一言不发地走到他面前，用自己腰间的匕首挑起一块肉递到对方的嘴边。 吃了。 送饭的汉子一口将肉叼走，嚼烂咽下。待到十多分钟后，魁梧汉子见他没事，这才端着食物朝民居走去。他轻轻地敲了敲门。 大人，饭来了，无毒。 送进来吧。有新的消息吗？ 没有，如今消息传递到我这里，只知道温斯顿城镇被人大闹了一场，但具体细节就不太清楚了。 屋内之人正是那位说要亲自支抬任小素的大巫师凯尔·杰斐逊·威廉·克里斯·都铎。此人正值中年，气度雍容，面色红润。他对魁梧汉子吩咐道： 格尔，注意周围情况，我吃完饭便要开始冥想了。 结果话音刚落，民居附近竟突然传来密集的喊杀声。凯尔大巫师取出自己的金色真实之眼走了出去，他皱眉看向突然袭杀自己的那些士兵，不知道温斯顿家族为何突然对自己动手。却在此时忽有一人高喊： 凯尔已经出现了，此人正是杀手，在温斯顿城行凶，今日一定要让他在太阳城伏法。 凯尔明显愣了一下： 你在说你妈啊。 中午的时候，都铎家族的凯尔大巫师就得到了情报，温斯顿城镇被人大闹一场，连城墙都被人给撞碎了，还死了数十名巫师。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凯尔大巫师的反应是开心。首先这事儿肯定不是他们都铎家族干的，毕竟他作为都铎家族的三号人物，家族内有这么狠辣的计划肯定会告知他。所以凯尔大巫师内心里推测，这可能是诺曼家族搞的事情。整个巫师国度里好像除了诺曼家族也没其他人有这个实力了吧。凯尔大巫师对此猜测也是存疑的，因为他觉得诺曼也不一定能做到。此时此刻 他完全是一种吃瓜的心态在关注此事，结果正吃着瓜呢，忽然就吃到自己头上了。先前屋外传来喊杀声的时候，他还有点纳闷，他们都铎家族与温斯顿家族确实是关系不和，但自己隐匿着身份来此诛杀梅哥，就算温斯顿那边发现了自己的行踪，也没必要跟自己死磕呀，是不是？若是自己有事，那就等于直接挑起了都铎家族与温斯顿家族的战争了。你们温斯顿家族到底想清楚了没，就敢这么做？给你们主子伯克利家族汇报了吗？然而直到这一刻，凯尔大巫师才意识到，这温斯顿家族是把账算到自己头上了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凯尔大巫师皱着眉头看向周围。 温斯顿城发生的事情与我有何关系？你们温斯顿家族以为背靠伯克利就能对抗我都铎家族了？螳臂当车。 要说这凯尔大巫师平时也是豪横惯了，在根特城里，他既然能在都铎家族排上三号人物，那出行时不管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的，已经很久没有诺曼家族以外的巫师敢来挑衅都铎家族的荣耀了。温斯顿这种家族，凯尔大巫师压根就没放到眼里过，都铎家族按着温斯顿锤爆也不止一两次了，所以凯尔大巫师此时的底气依旧很足。然而放在往日里，温斯顿家族可能真的不敢把他怎么样，但现在不同了，家里一夜之间死了60多个巫师，伯克利家族又要反了，温斯顿家主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今天就要把新仇旧恨一起算清楚。另外温斯顿家主也有自己的算计，他们一夜之间被别人吊起来打，如果这时候再不杀个有头有脸的人祭旗，恐怕要被伯克利家族视作废物了。这样一来，温斯顿家族可就真成弃子了，他必须要在伯克利家族面前证明自己还有利用的价值。一时间，温斯顿家主与奥斯顿大巫师联手释放出了漫天的金色伽罗罗，那鹰面人身的怪鸟带着炽热的火浪从天空中扑了下去。凯尔大巫师面色阴沉，当着伽罗罗出现的时候，他便意识到今天怕是要九死一生了。凯尔大巫师虽然豪横，但也是个十分聪明的人，他喊过正在厮杀的格尔交代道， 你我主仆一场，我待你不薄，都铎家族也不曾亏待于你，这一次你不要保护我了，换我来保护你，我死后当家主以血祭召唤术降临的第一时间，你务必告诉家主伯克利家族要反了。 如果不是伯克利家族在背后撑腰，温斯顿家族如何敢在此时围杀自己？ 凯尔大人，我是亲随，我不能躲在您的身后啊。 温斯顿家族来了几十个巫师，甚至还有两名大巫师，你或许还能逃过一劫，但我肯定不行了。记住，见到我父亲之前，你不能死。 格尔眼眶有点湿润。 记住了， 为了都铎家族的荣耀， 为了都铎家族的荣耀。 太阳城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当天夜里，巨大的爆炸声轰鸣不绝，天上飞纵的金色伽罗罗宛如烟火一般绚烂美丽。都铎家族独有的冰裂之术将十分之一的太阳城变成了冰川，所有没有来得及跑路的圣歌骑士全都化为冰雕。不得不说，凯尔大巫师的实力确实足够强横，包括温斯顿家主在内的数十个巫师围攻他一人，最终还打了数个小时，最终才将他击杀。按理说温斯顿家主 应该与凯尔大巫师是同等势力，双方也都持有金色真实之眼，结果还能打成这样，只能说都铎家族确实有屹立于巫师组织的实力。不过这是凯尔大巫师人生中最后的绝唱了。在凯尔大巫师死后，他的父亲都铎家主通过血迹召唤术降临太阳城，竟是再一次以一手冰裂之术灭杀了温斯顿家族的30多名小巫师。若不是温斯顿家主与奥斯顿大巫师跑得快，恐怕他俩也要交代在那里。这毕竟是印在金币上40年的恐怖人物啊。那巨大的冰川横在太阳城之中，连夏季闷热的夜晚也一时难以将之融化。城内所有属民只感觉如今并不是夏天，而是冬天。全城百姓都被迫翻出了冬天的衣服，只有这样才能感觉到一丝温暖。这就是血迹召唤术的威力，它的威力并不取决于施术者，而是取决于死亡者自身的实力。降临者能在一瞬间将死亡者的所有实力爆发出来，堪称惊悚。当初任小素杀赏金猎人的时候见过都铎家主，但那个赏金猎人太弱小了，以至于老许一刀就给冰雕打碎了。而凯尔大巫师自身就非常强横，所以血迹召唤术的威力便彻底显现出来，等于是杀死一条命之后还有一条命可以用来自保。大战结束之后，太阳城事件立马通过各种情报渠道传遍了整个巫师国度。所有人都在这一刻忽然明白，全面内战要开始了。当天夜里，都铎家族掌控的9个郡纷纷开始集结兵力，都铎骑士团主力一夜之间集结完毕，开始向南方压去。不仅是都铎家族，就连诺曼家族也开始集结兵力。按照诺曼与都铎双方的约定，他们之间可以相互明争暗斗，但是当外敌出现的那一刻，两个顶级家族必须联手打压一切敢于挑衅他们的势力，只有这样两个顶级巫师家族才能万古长青。很多人会觉得这两家仇敌联手有些匪夷所思，但事实上人类对于权力的渴望会催生出很多畸形的事物来到这个世界上。温斯顿家主开始率领家族向温斯顿城撤退，原本他们是要在根特城与顶级家族决战的，但现在战争提前到来，主战场恐怕也要南移了。太阳城一战的事情震惊了整个巫师国度，但好像唯独没有震惊到任小素。第二天清晨，他便跟没事人似的领着梅哥出去玩了。钱卫宁说，太阳城这一战是因为凯尔大巫师指使杀手行凶，所以温斯顿家族要杀了凯尔报仇。任小素一听这话就知道消息是假的，因为他就是凶手啊，他很清楚压根就没人指使自己。如果真要说有什么东西在促使任小素大闹温斯顿城，那一定是温斯顿家族手里的真实之眼。 凯尔大巫师死的冤枉啊。 任小素在路上对梅哥乐呵呵笑道， 让我猜，这大巫师八成是来杀你的，结果被温斯顿家族给群殴了，你说冤枉不冤枉？ 哎呀，你小声点行吗？ 此时的温斯顿城内已经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息。温斯顿大教堂门口经常有巫师进进出出，似乎里面正在商议着什么大事。一些属民被临时征调走了，一些是负责押运南方汇聚过来的军需粮草、马匹、草料，还有一些则被派去修补城墙。看样子，温斯顿家族是想要赶在敌军来临之前先把城墙加固一遍。任小素在城里溜达的时候差点就被人拉去当壮丁了，还好梅哥的巫师身份比较特殊，这才让温斯顿城的城墙免遭一劫。没错，任小素不去当壮丁，这对城墙是有好处的。虽然温斯顿家族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逻辑是通顺的。 哎，你这突然出来逛街又是要闹哪样啊？ 当然是采购了，钱卫宁大概是不用继续北上了，你看他今天眉开眼笑那样子就知道了，所以啊， 我们得买被子呀、食物啊之类的，准备长驻驿站吧。 今天温斯顿城这边开始传都铎骑士团南下之后，最高兴的人当属钱卫宁。若没有这茬，他们还得继续带着商队北上，然后拼了命地配合伯克利大军在根特城中制造混乱。商队携带的橡木桶里可都是燃料，这种孤军奋战的任务基本也就给他判死刑了，都铎家族和诺曼家族都不会放过他的。现在好了，战线向南迁移，这就意味着商队压根到不了根特城了。任小素虽然不了解巫师国度的军事和地形，但眼瞅着温斯顿城里一股子大战前夕的感觉，恐怕都铎家族和诺曼家族打到这里也就是早晚的事情。 我很好奇啊，伯克利家族到底有什么底气敢对诺曼家族和都铎家族动手？你之前说过，伯克利家主也算是巫师中的天才了，少年时期便崭露头角，而且伯克利家族自身也比较强大，可以与顶级家族分庭抗礼。可他要面对的是两个顶级家族，一打二怎么打得过吗？ 可能是有什么杀手锏，比如能直接给对面致命一击的那种。 你是说我吗？但我又不站在伯克利那边。 梅哥本想说任小素你真不要脸，但想想对方一晚上弄死温斯顿几十个巫师的手段，最终忍住没有嘲讽。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听西北。 哎呀，要是 P5092 和王运在就好了，这俩人随便一分析就顶我思考半个月了。 P5092 和王运是什么人？ 是两个能化腐朽为神奇的人，以后你就认识了，自己人。 梅哥听到自己人这仨字的时候格外别扭，仿佛他已经被策反成178要塞的人了似的。但是他想了半天，最终还是无力的承认。 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这里眼看着就要发生战争了。 任小素看向梅哥， 你说我们等他们在这里开战，然后再直奔根特城，他们会不会很慌？ 应该会吧。 梅哥想到任小素的破坏力，然后回答， 放心，我会先帮你找到那位青梅竹马的，不用害怕都铎家族，巫师国度要变天了。 与此同时，南方约克郡的更南方，一个魁梧的身形钻出了军用帐篷，他一边伸着懒腰，一边扯着嗓门喊道， 周琦、王运、 P5092 大忽悠、机子昂，起床起床了。 大忽悠在帐篷里没好气道， 你这胖子健身以后怎么精力这么充沛呀？ 你都得到任小素的消息了，难道你不急着去跟他会合吗？ 罗兰与周琦从庆室出发，结果在戈壁上与大忽悠等人顺利会师。虽然双方分属不同的组织，可当下目标却无比一致，找到任小素，然后跟着任小素把巫师们的老窝给掀了。以前罗兰身形臃肿，所以大忽悠等人这次遇见他的时候差点都没能认出来。大忽悠钻出帐篷开始收拾东西， 少帅还没到那群巫师的都城呢，放心，咱们赶得及。 别说那么自信，你们家少帅你还不了解吗？他所到之处横尸遍野，幺蛾子铺天盖地的乱飞，你昨天收到消息说他出现在温斯顿城，今天他突然把温斯顿家族给灭了，我都不吃惊。 也没那么夸张，我家少帅下手还是很有分寸的。 周琦瞥了大忽悠一眼， 你问问中原周氏的亡魂，看他们怎么想。 这时 P5092 钻出了帐篷， 其实我赞同罗兰的提议，咱们应该加快行程了。 怎么了？少帅会出什么事情吗？ 那倒不是，大忽悠这边已经有人打入巫师家族内部了。按照情报工作人员传递的消息来看， 少帅的战斗力在巫师国度依然是金字塔顶端的。另外以少帅的性格，整个巫师国度的人都死了，他怕谁也死不了。但我们仍旧不能大意，少帅对温斯顿家族做的那些事情，极有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咱们要是再不快点的话，恐怕就来不及凑这个热闹了。啊，不是，是来不及支援少帅了。 大忽悠诧异地看向 P5092。 你这种摸得感情的军事指挥也喜欢凑热闹？ 偶尔。 等任小素和梅哥俩人采购物品回来，钱卫宁正坐在驿站的大堂里哼着今天是个好日子，一边哼还一边喝着小酒。这下任小素更加笃定，商队是不会再继续往北去了，不然钱卫宁是不可能喝酒的。他之前就观察过，路上哪怕营地里气氛再欢快，钱卫宁都滴酒不沾，毕竟军人身上带着任务，怎么可能喝酒呢？现在钱卫宁不用带着兄弟们去送死了，自然兴高采烈的。而且当钱卫宁看到梅哥的时候，也不再想着怎么摆脱这扫把星了，而是热情地打了个招呼，甚至还喊任小素一起喝酒来着。钱卫宁不敢喊梅哥，那是因为双方地位悬殊，他身为一名骑士，没资格与巫师同桌吃饭。假如他真跟梅哥一桌子吃饭，被人发现了汇报上去，是要受处分的。巫师国度等级森严，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了。任小素当然不会闲着没事跟钱卫宁喝酒，时刻保持清醒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如果真的哪天能敞开了喝酒，也一定是杨小姐他们在身边保护着才行。 哎，任小素，你采购了这么多东西，怎么连被子都买回来了？ 毕竟要在这里住上好些日子呢，驿站的被子破了好几个洞，太寒碜了。 不光是买了被子，任小素甚至还专门去买了老鼠药来着，不然晚上总是能听到天花板上有老鼠的脚步声。梅哥跟着来到任小素屋里，他犹豫了一会儿。 你身上是不是带着第三枚黑色真视之眼？ 其实你都猜到了，那也没啥好隐瞒的。白色面具出现那天，你们被献地术困住，不是有人偷袭，就是我不小心尝试巫术造成的。而且白色面具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你们，纯粹是我用来吸引注意力的。 这事儿任小素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省得梅哥一天天看到白色面具就提心吊胆。 就算献地术只是初级巫术，但你那时候应该还不会巫师语吧？怎么施法的？ 随口一念就出来了，可能是碰巧念对了音吧。 梅哥压根不相信任小素的这个回答，但是他又不知道该从哪里质疑。 那能让我看一眼黑色真实之眼吗？ 给。 任小素从收纳空间里随手掏出黑色真实之眼递给梅哥。 我大概研究了一下，持有黑色真实之眼的话，对巫术的增幅确实厉害，比如拿着它能直接省掉1000次的练习巫术释放门槛。 梅哥手里拿着黑色真实之眼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很久他才愕然说道， 你知道这东西有多么珍贵吗？ 知道啊。 那你就这么塞进我手里了，不怕我把它抢走啊？ 说的好像你能抢走一样。行了，别想那么多没用的。 梅哥将真实之眼塞回到任小素手里。 你还是自己好好保管吧，不过既然有了真实之眼，那就跟我好好学习巫师语，这样你就能早点成为一个真正的巫师了。 这句话倒是提醒了任小素，他该继续探索中文施法的咒语了。虽然现在又多了一个祝你幸福术，但问题在于他总不能把90000熟练度全点在这种巫术上吧。90000熟练度的祝你幸福是什么效果？也许是可以让数万人一起痛哭流泪，也许是可以直接让人哭死，想想确实很带感，但这也太奇葩了。任小素想要找的巫术得比这个更强大一点才行，起码西北少帅真正拿得出手的巫术得正经一点才行。 你累了吧？要不 你先回屋休息休息，巫师语我就先不学了，有空再说。 说完就把梅哥推了出去。梅哥一脸懵逼地站在房间门口，看着已经关上的屋门。 哎，你不学巫师语就不学呗，撵人干嘛呀？ 这就让梅哥有点不理解了。任小素明明已经有了真实之眼，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学习巫师语呢？难道是不想当巫师？正思索呢，两位绵羊人捧着本子过来请教巫师语问题了。梅哥不禁感慨，有真实之眼的人一点都不急，眼瞅着这俩没有真实之眼的反倒学得特别起劲。屋中，任小素手持黑色真实之眼默默思考，这次自己该是哪句咒语呢？这句咒语得是有点特殊意义的，自己当着下属们念出来也得非常有气势才行。突然之间，任小素试探着说道， 大兴西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大兴西北。 刹那间，黑色真实之眼上面的紫色眼睛突然亮了起来，任小素只感觉自己已经与他血脉相连了似的，连呼吸都有着同样的频率。任小素面前出现了一点点星光，而那星光正以圆环形状快速旋转着，就像是一扇立在身前的门一样。圆环越来越大，边际环绕的流星也越转越快。任小素愕然看去，那圆环背后仿佛真的是一扇时空之门。他透过门看去，对面已经不再是驿站房间里的模样了，反而是一片荒凉之地。下一刻，门中突然传来惊涛骇浪般的嘶吼声，紧接着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原本还有些潮湿的驿站房间一瞬间变得无比干燥。眨眼的功夫，整个房间里都充满着一种潮湿被子晒过阳光后的干燥气息。似乎是任小素没有修行过这个巫术的缘故，那扇星门在开到直径半米左右便停止了，而后化作一捧星光消散，星门崩溃了。这时候任小素仔细打量着自己身上，那股热浪并没有伤他分毫，衣服也没有丝毫烧灼的痕迹。也不知道为何，他此时此刻并没有害怕的情绪。任小素甚至觉得刚刚星门背后的奇怪生物嘶吼声中甚至还透露着一丝喜悦。这种感觉没有什么来源，但任小素却十分笃定。 这什么巫术啊，忒邪门了吧，我怎么没在巫术总纲里见过这东西呢？ 首先，不管那扇星门背后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任小素都已经对大兴西北这句咒语起了极大的兴趣。毕竟大兴西北这四个字本身就意义非凡呢。此时刚刚的嘶吼声已经惊动了整个驿站，原本都已经喝醉的钱卫宁都一下子惊醒了。 刚刚那是什么声音？ 好像是从梅哥大人那边传来的，但只能判断方向，没法确定到底是哪个房间啊。 赶紧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啊！啊，带上刀，小心点。 十多个护卫将手掌悄悄地按在刀柄上，然后轻手轻脚地朝驿站深处靠近过去。结果这时候，梅哥的房间突然打开。 刚刚是我在做炼金术的实验，你们退下吧，不要来打扰我。 那梅格大人您继续，我们退下了。 炼金术这种东西对于普通人来说极其神秘，所以一句炼金术来掩盖秘密，大家也分不清到底是真是假。梅格看着离去的护卫们，心中突然松了口气。虽然他表面看起来非常淡定，但实际上慌乱至极。他赶忙过去敲任小素的门。 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钱卫宁他们离得远，所以不确定那嘶吼声是从哪间房里传出来的。 但梅哥就在隔壁呢，怎么可能不清楚？任小素开门让梅哥进来，并且直截了当地问道： 我问你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巫术是巫术总纲上没有记载的？ 哎呦，那就多了。巫术总纲删减了那么多次，很多家族独占的巫术都被删掉了。我听说在删减之前，巫术总纲的厚度是现在的两倍。比如巫术总纲里之前就列举了数十种血祭巫术，有血祭召唤降临的，甚至有父亲能将自己冥想世界继承给儿子的。但后来第六版的时候就把所有血祭巫术都给删掉了，似乎是顶级巫师家族并不想让别人太了解自己的秘密。 原来还有这回事，难怪你们现在的巫术总纲没有参考价值。 嗯，如果是完整未删减的巫术总纲，恐怕现在有人卖100万金币照样有巫师愿意购买，那可是金钱无法比拟的价值。 可惜罗素晚年耗费那么多精力编撰的巫术总纲就这么白瞎了。那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巫术能够打开一扇时空之门？ 梅哥愣了一下，看向任小素。 啊？你刚刚打开了一扇时空之门？哎，你连巫师语都不会，怎么能施展巫术呢？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尝试什么稀奇古怪的发音来试验巫术，万一是什么献祭自己的巫术，那可怎么办？ 还有献祭自己的巫术？ 哎呀，当然有了，巫师志里就有讲过，有个小家族的巫师因为拿不到高阶巫术就自己试验，结果给自己烧死了。 任小素心说，这跟神农尝百草差不多是一种性质吧，只不过神农没死，这位巫师死了。 我刚才试了一种巫术，念完咒语后突然有星光出现，然后面前开了一扇半径差不多半米的小门，门的背后是一片荒芜，地面上满是黑色的焦灼痕迹，嘶吼声也是从门里传出来的。 哎，等等，你说的这个巫术我还真听说过。 任小素眼睛一亮， 这什么巫术？ 召唤术。门背后是什么不重要，主要是星光开启大门，这个特征比较好辨认，就是召唤术了。 召唤术是能召唤特别强大的异世界生物吗？ 结果这时候梅哥笑了起来。 哼，哎，别想那么多了，这是巫师界公认的没用巫术。 看起来很厉害啊，怎么就没用了？ 哼，召唤术听起来当然很厉害，但它可没法召唤什么异世界的怪物。事实上巫术发展至今，谁也没打开过什么异世界之门，最多也就是在这个世界里穿梭罢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异世界。 嗯， 一开始当巫师组织发现召唤术的时候，很多人都跟你一样欣喜若狂，但后来他们发现自己召唤出来的东西基本都是什么羊啊牛啊小兔子的，厉害一点的大巫师或许能召唤狮子呀老虎啊战马之类的，甚至有的时候是棕熊之类的猛兽。但你想想，在强大的巫术面前，这些普通的猛兽又算得了什么呢？ 任小素仔细想想，好像是这么一回事。一个能冰封城镇的巫师，哪还会在意什么老虎狮子，抬手一个巫术就打死了。这样一看，召唤术确实积累了一些。任小素有些不甘心。 那修习次数多了，能让召唤的生物更强大吗？ 哼，当然不能了，只能是召唤体型更巨大的生物罢了。比较尴尬的是，体型巨大的生物大多都生活在海洋里，有大巫师曾休息10多年召唤出一头虎鲸来，结果那虎鲸掉在地上没多久就死了。这都是灾变之前的事情了，有些巫师界奇闻异事的书籍上都记载过，后来召唤术就被列为10大鸡肋巫术之首，大家听到了也就当作笑谈，没谁愿意会修习它。嗨，你想啊，一个巫师要花10多年专门研究这一个巫术才能召唤出一头虎鲸，还没什么用， 所以谁会再花费十多年的青春去尝试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呢？ 如果花钱就能提升巫术，那恐怕很多巫师都愿意继续进行尝试，但如果耗费的是青春，那大家就不愿意去冒险了。如今召唤术已经被所有巫师抛弃掉，甚至都没人能找到召唤术对应的咒语冥想图了。任小素沉默下来，他不能接受大兴西北对应的巫术是个鸡肋的现实，明明这四个字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啊。而且最关键的是，灾变前的生物或许确实没有召唤的意义，但灾变之后呢？他可是亲眼见过六米长的巨熊啊。回想到自己刚刚透过星空之门听到的嘶吼声，是那么的中气十足，是那么的性感，任小素忽然有一种把九万熟练度全点在大兴西北的冲动。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